城已有二营号，咬紧准打性子镖，一十六万龙一钢，全当响耳叫海鸥。 你叫成大妖精？ 呸！什么成大妖精吧？吃老子三斧的！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带一瓢吧！ 追黄冈到手，我们速办后事要紧任 啊。哎，好汉做事好汉承担，我有什么后事？ 程爷您不知道，当年我们游业大个儿仙庄曾经金盆洗手，盛言不再作案，如今劫了黄冈，公差缉捕，那还不在话下，倘被陆林问之，怎么对得起总瓢把子单雄信呢？ 这个 哪有这些个啰嗦呀？ 然而不要多口，王家自有安排。阿成贤弟， 大哥， 你我弟兄回得庄去，贤弟藏在夹墙之内，千万不可吃透了不免。 那不是把我给憋坏了？ 为了你报复仇，忍耐一时。 怎么着？为我报复仇？好，您就往下说。 好，朱能儿过来。 哦， 回德庄去，速备丧事一棚，命何庄上下聚川忠孝，每日三道念经，就是老夫人今日身亡。 哎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！你怎么咒老太太？我可不答应哎。 为了贤弟报仇是必须日程啊。 怎么着又为我报仇？得了，一咒十年望，愿老太太您越活越硬了。 好，贤弟小心令人钦佩住了啊。 有 速去备办胡延庄啊。 回来回来， 在二县庄上金盆洗手，盛

是个直爽的汉子。 我是个直爽的汉子，您可得留点神呐。 怎么？ 7月16，秦府必然是高朋满座，居都是山南海北水旱两路的英雄。程爷要是像这今儿个似的，把皇上之事一字不留，全盘托出，您可何言答对呢？ 哎呀，幸而使你提起，不免取之后面，嘱咐程贤弟，叫他在萧西眼前不可胡言乱讲。哎，朕那是。 二仙庄上曾洗手， 人前不敢强抬头。哎， 去放怎样去查、 这是自古以来也没有捕快不挨打的，打坏你的腿爬着得给我拿人来呀、传胆子给我打。 他也不必用心，想马有了 有了。嘿，这路人不打不招，一打就有。好，想马在哪儿呢？ 就在公堂之上。 这多悬着呢，怎么就在老爷堂之上？这谁呀、啊？这你？ 不是你， 不是 你， 不是谁呀、啊？ 就是太爷你。

兄，这是自家弟兄反呼联名。 众家弟兄，二位敢是前来与伯母拜寿？ 不瞒列位说，昨天晚上短寿的时候就给老太太磕过头， 磕过头，朋友一同饮酒。 成，我们衙门里还有事。 二姑， 您这来。八十上水可紧得厉害。什么？二三六九，今儿。 荣家国弟， 二哥， 弟兄牙前牛市少可奉陪，表弟，你莫宽待宾朋， 亲弟。 二哥慌张而去，莫非有什么事故？ 二哥变脸变色，必有要紧之事啊！ 要紧之事， 嗯， 哦，莫非为了黄？ 黄酒白酒，贾家楼举七杯，众家英雄一同饮酒，贤弟，饮酒去，饮酒去， 来。 相 逢不必留名姓，俱是荣华一番。 为何来去？ 是我二人路见不平，宰了个坏的， 救了个好的，故我来迟办 忘 其 宿罪。 路见不平，英雄本色，何罪之有？ 二位何曾到秦府拜寿？ 哎，徐县长，您怎么了？我们哥俩不到秦府拜寿，怎么知众哥们在此喝酒呢？ 是啊，徐县长，您素来自比诸葛亮，这回您可诸葛黑了吧？ 身在公衙内，斑斑不自由。想请二哥有一身的好武艺，对人好义气，可为什么不跟咱们哥们儿隐居陆林，行侠作义，偏在公衙受了狗官的恶气呢？ 嘿，请二哥样样都好，就是这点叫人有点纳闷。 哎，我二哥虽然身在公衙，却与我们陆林中办事。 是啊，陆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好啊，陆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。 同心共饮，长寿酒，一起切着酒。 Oh, 兄们行下在何战他的地方，有一人他的太娘风云是人相随

对，我们哥俩虽然身在公衙，跟秦二哥穿的可是连裆裤，八不能够有这么一天。 那就不用表白了， 我跟叔宝意气相交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啊！ 我的天啊，生死苦 啊！哇！ 俺和大家同心会，就在家家楼，结为生死之盟，想安好。今日得罪平生郎，今安同齐心民乡，张王李赵不必讲，如手如足一个娘， 肝胆相当心明亮，我活此番 一个故乡。 我们喝些酒，拜了把兄弟了，有什么话自管的说呀？ 快快讲来！ 哎呀， 今酒靠山王杨林，二次天涯黄丹，一在城外扎营，李晨见十分惊慌，几次寻找二爷上堂问话。 啊，那杨林某儿他那哪了啊？ 众位英雄，我想杨林此来必然传唤冀州府大小官员追问这黄冈之事，倘若搜捕成功，我等居无准备，如何是好呢？ 待我单身取回那杨林，好歹遮瞒一时便了。 老的心啊，我知晓，也算心中一大怨。 要不要啊？我们哥俩得到衙门里支应支应去。嗯， 此去必须准备，就盼侯贤弟跟踪叔宝传递消息，快去。 司令， 大家都是同场记忆。 岂肯天地放他过去，待咱取了大夫，杀死杨林，好与咱老爹爹报仇雪恨呢。 好，你我弟兄一同天王 听。 听众朋友，李少春、袁世海等演唱的京剧《响马传》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